漫漫长夜里，未来日子里，亲爱的你别为我哭泣。前方的路虽然太凄迷，请在笑容里为我祝福。虽然迎着风，虽然下着雨，我在风雨之中念着你。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没有我的岁月里，你要保重你自己。你问我何时回故里，我也轻声地问自己，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 北京时间的17:07，来欢迎所有听众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仙偷客栈，我是貂蝉， 我是大掌柜， 还有一位， 大家好，我是北京金祖山风景区的项目经理，我姓车， 来欢迎二位哈，对， 好，谢谢， 大掌柜来，是不是有福利要发呀？ 必须的。 这个问得很直接，是不是？ 对。 那今天是什么福利呀？ 今天一定是带着大家，玩好吃好，是吧？ 玩好吃好。 对。 那么今天也是我们的金祖山的负责人来到了，那肯定是跟金祖山有关系，对不对？ 对 对对。 对，是昨天也是同样的福利哈。那么也请所有听众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神仙的仙，偷吃偷喝偷，仙偷客栈哈。来回复我三个字“我要票”，那么价值50块钱的金祖山吸血城的门票来免费的送给你哈。那么今天呀，如果有仙粉们在我们这个微信福利群里，然后也查看了我们今天小二推送的这一篇文章的话，肯定是要知道我们今天是来说什么的，对不对？ 对对 对，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大掌柜以及这个金祖山达成了一定的这个战略合作的联盟，举办了第一届的亲子趣味大赛，哦，不得了，哎，大掌柜，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呢？ 针对于现在孩子，咱们家庭里边孩子，缺少小伙伴， 对对对， 很现实的一个状况，是其一。其二来说呢，这里边呢还有一些孩子呢，他的协调能力啊，运动能力啊，包括对这个比赛意识，这种竞争的这种意识吧，都存在着很大的一个状况存在。所以我们也是专门设计了这个，总长度大概在跟车间联网一块儿设计是 150米， 对，150米设计了一个。这个专门给孩子们提供的一个赛道，适应年龄段呢，大概在4-5岁吧， 4-5岁 到8-9岁， 对， 大致这个年龄段呢，他玩起来是比较有意思，比较有韵味的那种感觉吧， 对，因为现在是冬天嘛，孩子们的一些活动课肯定是比较少的，所以来办这样一个活动，一是可以让孩子们放松，二是这个马上过节了嘛，来。参加活动领礼品， 对， 非常直接哈。那么我们是准备了什么样的礼品呢？ 咱们所有参赛的小选手啊，每个人，因为明年是狗年了，咱们专门给他们买了小狗的毛绒玩具，是每个选手都能获得的。另外呢，咱们当天比赛呢，咱们是以10个家庭为一组的，一期的这个比赛，然后呢，在这里边呢，会根据时间获得这个前三名。前三名的奖品呢，就 那个小朋友们都超级喜欢啊，超级喜欢 大狗熊。 对对对 对，对，那是 非常大的大狗熊。 是的，如果看了我们今天发这个公众账号这篇文章呢，就能看到里面有一个视频，哇哦，铺满了整个桌子的这些公仔玩偶哈，有这个小狗。灰色的、黄色的，还有这个超大的熊，应该在一米左右了。 一米一， 有 一米二 的，还有这个粉色的熊，非常的好看。而且我们大掌柜买这些熊都是一些非常好材质的，而不是那种普通的地摊货。 对对， 手感非常好。 嗯，是的。那么也请所有听众来报名哈，如果你家的宝宝在5岁至10岁之间是吗？就可以对吧？ 五岁到八岁之间 啊，这是一个规定哈。如果你家的孩子在5岁到8岁之间，来欢迎你来报名。那么报名的方式呢，是添加我们的微信13901320336。13901320336来进行报名哈。那么只要你参加了，就会有福利送给你哈。那么如果你的宝宝很厉害的话，取得了前三名，那么这个大概有将近一米长的这个大炮熊来免费的送给你。 对， 对。 同时呢，也希望所有听众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仙涛客栈哈，来查看今天推送的这一篇文章里面呀，哎呦不得了，有介绍了这个比赛规则以及比赛的项目，还有这个小视频拍的，哎呦这个孩子玩的哟，玩嗨了是不是？ 对 对， 非常的开心。那么还有呢，我们发送的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奖品的一个小视频，大概有10秒钟，里面有这个大熊毛绒公仔以及小狗狗的这个奖品的视频，可以先有一个了解，以及比赛的一些项目和比赛的规则哈。 对， 对， 对。 好，我们来听歌，这一首歌来自周华健的《一点空间》。那么同时呢，来回复我三个字，我要票。那么价值50块钱的金祖山免费的戏雪城门票来免费的送给你，赶紧拼手速的时间到了哈，只要三个字我要票就可以了。 以为你是原来只是3天没见面，说真的什么都没改变，依然在你身边，只是他不想像从前那么黏，我想要爱的久一点，你这就是遥远空间，等待一天，等过4年，偶尔见面，感觉会改变。恋爱需要朝朝枕边，漫漫长夜，可是10年没有关系，下一下从前，你第一次吻他的脸。想和现实里多能不能兑现18岁给自己的诺言，要对自己好一点，犯不着为了钱加班加到两个黑眼圈，我想要心愿能实现，你这也许遥远空间，星星一天忙里偷闲，想一想青春期的志愿，没完成的好奇时间，洗把脸睁大双眼，绘画一下未来的纪念，没人敢把你看扁，只恋爱情要多么讨厌，你这就是要你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好音乐959历经7年发展，研发近100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959，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13488662345。 让你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

享受一分钟的感动。是否爱上一个人，不管明天过后，山明和水秀，不比你有看透。牵着你的手，一直走到最后，这一刻怎么回头？这一刻怎么回头？ 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张杰演唱的《明天过后》，是我们的听众叫做风雨的洗礼点这样一首歌。他说感觉最近有点累了。之前讲过一句话，说你开心也是一天，不开心也是一天，为什么不开开心心的呢？ 对啊对啊，周六可以去我们雪场跟我们一块参与孩子们的游戏。 对对了，那么也是在本周六的12月30号哈，我们这个仙豆客栈以及金祖山达成了这个战略合作联盟，办了第一场亲子趣味大赛哈。在比赛过程当中呢，这个亲子关系可以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因为现在父母上班很忙，孩子上学也很也学习也很忙，没有时间去玩。 对， 那么办这样一个活动呢，也是同时娱乐自己，也可以增进和家人之间这种和睦的关系。 对对对，前一段时间跟朋友聊天，也就聊天的过程中就说这个怎么去辅导孩子。其实我们那天最后吃完饭总结了一句话，就是陪伴就是最好的一个教育方式。 对，其实多带孩子们出去玩一玩啊，带他们一起来娱乐呀，包括孩子们也会觉得我跟父母之间的这个距离很近很亲。 对， 如果你每天只是去忙工作呀，孩子去上学呀，真的会疏远这种关系。 对，其实会是一种什么感觉呢？其实咱们的孩子可能也能变相的是一个留守儿童。如果我用这个词去形容，可能有 N 多的听众会有那种感觉，的确确，我每天把孩子扔在家里边，可能跟自己的父母说姥姥姥爷爷爷奶奶在一起， 对， 他们年龄段里边有代沟，孩子也好老人也好，其实都是一个很不舒服的这么一个阶段。 没错，因为没有时间去陪伴孩子 们。对， 见得到。 对，所以在本周六，我们新乐客栈和金祖山达成了这个战略合作，举办了第一届这个亲子趣味大赛的一个活动哈。那么本次活动呢，是以家庭为单位，10个家庭为一组，是计时赛，按比赛结束时所用的时间长短依次排名分出胜负哈。那么虽然你如果你的宝宝没有这个获得前三名的话，也不会空手而走， 对， 也会有这种纪念的奖品哈。 说起来这个，就是昨天我们在那个实际最，因为昨天最后那个车经理我们一块儿最后调试所有赛道的时候啊，正好现场有几个小朋友，然后让他们也参与这个活动。一开始的时候他们根本没有感觉，说我扎碉堡，扎完碉堡之后我需要往前跑，甚至咱们视频里边体验还有一个往回跑的，就是他根本没有这种理念。当我把这游戏的所有环节给他讲完了之后，孩子跟我说，叔叔不行，我们要重赛一场。哎，孩子玩得特别嗨，特别开心。真的是昨天我们在现场，所有的工作人员在现场也是啊，看着孩子这么开心，我们由衷的 家长也 开 心，虽然不是自己的孩子，但看着他们开心，那种天真的笑，真的会感染到自己。 对，而且说实话，因为现在北京那这近两年那个雪也不是 太少，到现在还没看到雪。 对，所以在雪场里边组织这个活动呢，我觉得还是比较有意义的。也感谢金祖山，感谢吴总，感谢车经理这个大力支持我们仙豆客栈的这个活动啊。 感谢大掌柜给我们策划了这个活动。 行，不要在这相互谢谢了，咱们说正点。我们的听众坤说太棒了，带大儿子去玩了，这家是有两个宝宝，小宝宝是不是太小了？对，欢迎所有听众，如果你家的宝宝是在5岁到8岁之间，欢迎你们来报名哈。报名的方式呢，是添加小二的微信1390132033613901320336，来添加微信报名就可以了哈。那这样大掌柜问你几个问题哈。那么本次这个比赛我们设置了几道这个关卡呀？ 咱们总共是 七道关卡 、 那每一道都是什么呢？ 每一道都是设计的其实我感觉啊，因为这个所有关卡的名字基本都是我起的。我回忆起来，就是我们小时候玩的这些东西啊，这我也不怕透露年龄，40几岁的人了是吧？啊，因为我觉得现在孩子们玩的除了游戏， 基本上就没有别的东西。 嗯，对， 剩下就是在家里边看动画片，而且玩手机。 对， 所以就更希望能通过咱们这个活动呢，让他去走出去，去呼吸一些新鲜空气。 嗯， 为什么我选择金祖山？这跟那个金祖山跟那个车经理他们合作呢，这也是一个主要原因，因为他们那块比较接近山区，相对来说空气质量比较好， 空气还不错。 对 对 对，基本上我们在那儿的时候，基本都是蓝天白云。 嗯， 哎，是这么一个状况，让孩子走出去接近接近自然，而且是学怎么玩，孩子跟没有一个玩法，他不知道怎么玩。 对， 所以我这次也是精心的设计的这个150米的赛道，这个里边呢，分为七个不同的小的赛区，给他们也设定了一定的这个难度。尤其是我觉得昨天在我们车经理，我们在这个实际在这个实验的过程中啊，拍摄过程中，我们也是这，因为视频里边小朋友就是当天的游客， 哦， 就是当天的 游客， 对对对对， 穿黑衣服的那个小伙子， 对对对对，啊，小伙子很帅啊，很帅，而且那个，当我把这个比赛这个意图给他讲清楚之后，小伙子非常非常认真。 嗯， 之前第一次试的时候，他完全没有改， 他不懂什么意思。 对，第二次就觉得是比赛了之后，他那个状态完全就不一样，就是俗称的打鸡血的状态来了。小孩儿一说就是上满弦的这种状态，哎呀，特别特别嗨。然后呢？第一项呢，咱们设计的是什么呀？叫炸碉堡。 炸碉堡， 嗯， 这是个什么意思呢？ 哎， 是， 就是你听着这个名字的感觉，就是，怎么说呢？很多这个战争题材的， 对对对， 孩子们现在对这些已经淡忘了， 快淡忘了，对， 几乎是不知道。 对 对， 就是你跟他说炸碉堡，什么是碉堡？我怎么炸？ 啊， 碉堡这两个字儿，他根本都不理解。 是什么意思都不知道， 是什么意思？ 是什么都不知道。 对对对对对。 对 哎，所以呢，到昨天车经理我们一块儿就引导这小孩是炸碉堡的时候，昨天是用两个保龄球去做的这个，所相当于碉堡上面的这个 目标。对。 哎，然后呢，这两个孩子呢就在这里边拿那个雪球打，想把这个保龄球打倒了。 嗯。 我们其实可能就是不能用成人的眼光去看待这个事儿啊，然后我们觉得距离3米就没问题了，实际在打的过程中真的不是这种状态，很难， 打不着是吗？ 根本就打不到。所以昨天我们又把这个赛道做了很细致的一个调整，啊，很细致一个调整，尤其是这个炸碉堡这个环节，我们把之前的这个设计这个算是投弹的这个距离调整到一米多一点，不到1.5米的距离，保证孩子们能把这个目标打到。 嗯， 而且把这个保龄球呢，我们准备给它换一个稍微轻一点，比如说可乐罐是这种，有一个参与性，因为这第一关如果孩子半小时没打过去呢， 难受了，就不想玩了， 对，他就不想玩了，就失去这个玩的乐趣了。另外呢，这个环节里边呢，很重要的一个环节是一个亲子互动环节， 嗯， 因为咱们时间是统一计时的， 对， 计时开始之后，家长才可以给孩子做雪球。 哦，这个雪球是由家长来做的， 对， 孩子们拿这个球， 不管是爸爸是妈妈都可以 去 给他做雪球， 去炸， 然后他拿着雪球跑到那个投掷的那个距离之后， 嗯， 他才能打那个咱们那个目标，如果他没打中，他需要返回来取第二个雪球。 哦，我明白了。 嗯，所以就是其实今天我在节目上也算透个小底啊，昨天我发现这个问题了。 嗯， 昨天咱们这个在试的过程中呢，就两个家长，其中的一个家长呢就是先给他拿了一个雪球，让孩子跑了， 对， 拿一个跑没打着，他又跑回来了，可是这个大概有个7-8米的这个路程， 嗯， 他就浪费很多时间。 对，对，没错。 哎，可以就把他提前规划，我可以给他做三个雪球。 嗯， 前期可能浪费时间，但是后续他打的时候不用再往回跑。 哦， 先接个小谜底。 对，这是明天如果本周六要去参加活动的听众听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了，哎呦，你是赚到了。 对对对对。 好，这里是先偷客栈，我是貂蝉。那么同时呢，希望所有听众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啊，可以来查看今天小二推送的这一篇文章，里面有比赛的规则以及比赛的这些项目， 嗯， 可以先做一个大致的了解。同时呢，也希望如果你家有5到8岁的宝宝，是男女都可以是吗？ 对，都可以。 对对对，男女都可以来报名。报名的方式呢是添加我们的微信13901320336，13901320336，来添加微信报名。同时呢，在公众账号上来回复3个字“我要票”，那么价值金祖山50块钱的门票来免费的送给你哈。那么这也是有名额的，赶紧拼手速的时间到了，只需要回复3个字“我要票”就可以了。 好音乐959，我所在你身边。

世界变得很小很小，不再遥远，因为有你在身边，才会忘掉所有疲倦。世界变得很大很大，爱到永远，永远。 来自刘惜君的有你在身边，这里是仙偷客栈，好，欢迎回来，我是貂蝉， 我是大掌柜， 以及我们的车经理，来自我 啊，已经融入咱们的直播间的氛围了，是吧？ 对， 聊起昨天我们在现场的那种感觉，是吧？想起孩子们那种画面，那种感觉的， 非常开心 啊，非常开心，非常开心。对， 在我们的微信福利群里面，这一位听众叫做嘴角上扬说，主持人是谁呀？是我呀。他说开车我就喜欢听九九，好，谢谢你哈，也希望你来时时刻刻的来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刚才大掌柜给我们听众在介绍这个比赛内容的时候，说到了一个炸碉堡的意思。我们还有很多啊，包括这什么穿林海呀，渡吊桥啊，过草地啊，我是好像那种红军。 对对对对，其实我整体的设计赛道的理念就是让孩子们能体会一下，或者说想象一下当初那这个红军的这个25000里长征是一个什么概念？爬雪山过草地，咱们游戏环节里边都在给咱们设计出来了。会让他们亲身的去体会一下这种感觉。包括穿林海，对吧？咱们第一项是炸碉堡，炸碉堡。结束之后怎么是结束呢？你是成功的把目标打掉了之后，你才可以进行第二项。第二项呢，直接就是穿林海。这林海是咱们利用咱们这个金祖山，就是车经理他们那儿现有的地形，然后利用里边的现有的很多的树，然后咱们把他们设计出来的这种赛道，真正是在雪地里边啊，林海的那种感觉， 对， 孩子玩起来特别有感觉。昨天我想了想，那特别高的一个，像是一个雪墙似的，我觉得他应该得慢慢往走，结果孩子直接就蹦下来了，蹦下来之后摔倒了，但是摔倒之后特别开心，哈哈的笑着就往前跑了，那种感觉特别好，特别 对，因为他没喜欢这种比赛的氛围， 对对对， 都希望自己得第一，能赢过很多的一些奖品。 对， 其实小孩这种好胜的心理还是蛮强的。 对，但是一开始的时候，就是都是各自玩各自的，互相也都不认识。 对， 当咱们把他们召集在一起，发起这个小的比赛的时候，马上的孩子感觉就不一样 了。 竞争力。 那么，对对对，那么本次活动呢，大掌柜也说了，我们活动不是只有一次，那么在今后的一月份之后，我们还会举办。 对对，咱们每个周末， 第三届 对，每个周末都会有。所以今天发起的报名，不只是这一期的报名，而且是如果说您时间排得开的情况下，就是在下一周的周末或者下下周的周末，都可以来参加咱们的活动。 对，报名方式呢是来添加我们小二的微信哈，13901320336，13901320336，来添加微信进行报名。只要你家的宝宝在5到8岁之间，不限男女，就可以来报名了。而且本次报名是不需要报名费的。 对， 什么都不收取。 没有报名费，这是第一。第二，当天去一家三口，包括还有一家四口了。因为这期报名好像就有一个家庭是 四口 双胞胎。 哎呦， 我们觉得也很荣幸啊。当然双胞胎的礼物也都给准备好了啊， 也双份的。 对对对，也是给双份的礼物，就等于是咱们除了是第一是没有报名费，第二，参与咱们这次活动的、参加比赛的啊，不管是哪一期，都是在节目就是开比赛之前的啊，咱们都会在那个金祖山门口呢，咱们集合，拿我那个标志性的那辆车啊，用我那个标志性那辆房车，是一个集合的一个标识，然后大家从那集合，所有参与活动的人是免门票的。 对 哦，免门票，不需要门票的。 对对对， 不 需要收门票，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所有参与的呢都有纪念奖。 只要你来参与了，就有奖品拿走。 对对，都有奖品。 如果我没有获得1、2、3名的话，我也是有奖品可以拿走的，是吗？ 对对对对，都有，小宝宝们都有纪念奖。另外呢，还可以就是其他项目里边，咱们 因为金祖山那除了雪场的话，就车顶岭那块除了雪场 还 有冰上啊，冰上还有很多、 哦、 很多的游乐的这个项目。如果看咱们今天公众号推送这个视频、嗯、也是昨天是专门去给大家拍摄了一段啊、嗯、拍了一期、 哦、我看到有什么草上飞呀、啊、雪上小摩托小冰车 嗯， 冰上漂移车，冰上碰碰车， 对对对，玩的挺嗨的，都玩的挺嗨 的， 孩子们也都玩的挺嗨的。然后上面的项目呢，咱们也免费的，让咱们参与活动的家庭免费玩一下。当然不是说都免费的，咱得理解。如果都免费，车经理跟我急了是吗？ 不会不会。 啊对。 好，那么也希望所有听众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哈，来查看今天推送的这一篇文章，里面就有本次活动的一些介绍啊，一些视频呀、啊、包括比赛的内容是什么，以及我们这个金祖山风景区的吸雪城还有哪些玩的一些项目，像草上飞、雪圈、冰上小摩托，这些都是有图片和介绍的哈。 对对对， 那么可以对这个本次活动以及金祖山风景区这个吸雪城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嗯、 同时呢也希望听众来报名参加我们的亲子活动大赛，报名方式呢是来关注我们小二的微信1390132033613901320336，来添加微信进行报名，只要你家的宝宝在5到8岁之间就可以，男女不限哦。 对对对， 赶紧来报名了。同时呢在公众账号上回复我三个字我要票，那么价值50块钱的金祖山风景区戏雪城的门票来免费的送给你哈、啊、这个比如说你不参加比赛，其他时间来玩都是可以的。 对，刚才车经理还说了，咱们给咱们仙粉最大的一个福利就是， 嗯， 那价值50元的那个门票。 嗯， 如果您去现场的话，出示咱们仙偷客栈的公众号， 买一赠一， 买一赠一。 哦，比如说我这个公众号给我留言了，我送给你了一张票。如果你是一家三口去的话，你来出示你关注了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可以50块钱买2张， 对 吗？ 对对对对。 哦，打了个半折啊，这太合适了。 所以也很感谢这个车经理啊。嗯、 对，感谢金祖山风景区， 对，感谢 给我们这么好的福利。嗯、好，我们来听歌，来自张卫健的《哎呀哎呀亲亲你》。我们节目还在继续，不要走开哦。 九历经7年发展，研发近100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959，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13488662345。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一首歌，来自张雨生的《我的未来不是梦》，来自听众有梦人点的歌啊。那么同时呢，也希望所有听众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可以来回复我要不要三个字，那么价值50元金祖山风景区西雪城的门票来免费的送给你哈。欢迎回来，这里是先偷客栈，我是貂蝉。 嗯，我是大掌柜。 嗯。 我是车经理。 紧张了是吗？ 因为我怕你们又把我接过去了。 好，那么刚才大掌柜也说到了，我们在本次活动的比赛内容有8项哈，非常的好，同时也希望所有听众来报名参加我们的亲子互动这样一个比赛的一个活动哈。 对对对 对对，希望听众来添加我们小二的微信1390132033613901320336，来添加微信进行报名。那么只要你家的宝宝在5到8岁之间，那么就可以来进行报名哈，而且男女是不限的，报名费以及比赛场地费是完全不需要的， 完全免费。 嗯嗯嗯，而且只要你来参加比赛，就会有奖品送给你。 对对对 对， 参与就有奖。 对，参与就有奖哈。 嗯， 刚才啊，我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咱们金祖山的地址是在哪儿啊？ 咱们金祖山的地址是在北京市房山区周口店镇车厂村。 嗯，其实百度导航就可以了，是不是？ 对对对， 导航金祖山风景区就可以了。 对 对 对。 嗯嗯，其实这个一到冬天哈，咱们附近的这个雪场还真的是蛮多的，一些滑雪场，一些冰雪游乐场，太多太多了。那咱们金祖山跟其他的雪场相比，我们有哪些比较特殊、哪些好的地方呢？ 嗯，跟别的地方相比啊，我们不光是有雪场，而且还有冰场。 冰场？ 对 对， 冰场的面积非常大，而且冰上的项目也非常的多，所以你在我们这里呢，不光是可以玩雪，还可以滑冰。 嗯嗯，其实冰上运动还是蛮多的，是吗？ 对对对。 嗯嗯，刚才看到这个公众号里面有冰上碰碰车、冰上漂移车、小冰车，我觉得这个非常适合孩子们去玩。 对 对，因为现在你想连雪都没下了，哪有冰啊，是不是？ 对，冰还是有的，但是说那个稍微面积大一点的冰可以，就是说比如说你100-200人都同时在冰上玩的这种场地，相对来说太少了，太少了。 对对，太少了，太少了。 而且山里的那个温度稍微低一点，然后它的冰是非常安全的。 嗯嗯嗯， 对，如果现场去看的话，能看到啊，那个它冰裂的时候啊，非常非常厚，我觉得现在最起码得有20公分厚。 哦，那还不错呢。 对，还有一个小的一提示，可能那个当天去那儿玩的游客会遇到一个什么场景，尤其是上午、中午那一时间段啊，温差变化比较大的时候，它会炸冰，就听着冰咔的响， 走在上面特别刺激。 对，你觉得？其实很多人觉得我要掉下去，其实你一定要放心，只要你能听到这个声音，证明这冰肯定不会把你掉下去的。 哦，是不是你要一定要放心，不存在这种能掉下去的这种危险？这毕竟不是河，不是海，掉不下去的。 对，那个没关系的啊，它是自然现象。嗯。 好，这里是先偷客栈哈，刚才大掌柜也说到了，那么在本次的这个亲子活动当中呢，我们会有7项的这个关卡，分别有炸碉堡、穿林海、渡吊桥、过草地、越雷区、爬雪山、得胜利啊，真的是大掌柜真是蛮有想象。 真的是把我们小时候玩的这些游戏的名字，完全融入到咱们这次的比赛当中。虽然很小的一个比赛，但是既然有比赛两个字，就会提升孩子对这个竞争力的这种意识吧。 对， 对， 意识到这个世界上还有别的竞争力的。 对对对对，因为我们在昨天在试拍的，就是在试那个赛道的时候，就出现了那个。两个小孩比，结果有一个输了之后就坐在那大哭。 对对对，妈妈的哭 啊，特别特别大声的哭。我说宝贝怎么了？我输了，我不行，我不能输了。哎，所以我觉得这其实很好，最起码他能感觉到在这个他家庭之外还有他的竞争对手存在。 对， 不然的话都会感觉啊，反正这就是属于我一个人的。啊，所以咱们这次场地里边把那个赛道也划分得很清晰，就是一个人一条赛道。哎， 我有一个问题了。这7个关卡难不难呀？ 对于孩子来说，还是有点 难 度， 有点难度 是吗？ 有点难度，对对对。 哦， 尤其是这个过草地的时候。 过草地 啊， 所谓的过草地，因为是咱们在雪地上嘛，因为很多孩子觉得雪脏啊，他不愿意摸呀、不愿意碰啊，我偏偏设计这么一个关卡，就让你趴在地上爬，匍匐前进。 哦， 体验一下。 那这应该很容易啊，就爬过去就是了呀。 但是咱们的距离比较长， 在雪上， 在雪上，然后咱们设计在上面给他铺了那个安全网，就是他跃不起来、站不起来，这个高度他必须就是蹲 着 或者是爬 着 匍匐前进才可以。光这一个关卡就有15米长。 哦，那 光这一个关卡就有15米长。 要来参加比赛的宝宝们哈、一定要做好、 戴个小手套、 以及帽子、防护措施一定要保护好了，要不会很冷的哈。 对、 而且本次活动呢，不只是只有这一次，那么在接下来的一月份，我们还会有相应的每周六都会有活动来进行。 对， 希望大家来报名。那么如果你家有5到8岁的孩子的话，一定要来报名，只要你参与就会有奖品赠送。报名的方式是添加我们的